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2课，首先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88页，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 当社会问题尖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引发犯罪，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robbery。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装甲车 armored car， armored car， 或者我们可以说 armored vehicle， 把 car 换成 vehicle， V-E-H-I-C-L-E， armored car， armored vehicle。 接下来一个表达，戏剧 drama， drama， 这个单词做名词，我们也可以管它叫 play， P-L-A-Y， 名词，戏剧。那么我们常说的戏剧性的形容词 dramatic， D-R-A-M-A-T-I-C， drama， dramatic。 那么大家都会知道，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有一枚射击的金牌是 dramatically fell on Chinese people， 那么神奇的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那么大家都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场比赛。 好，下面一个词，内容，或者是指里面装的东西 contents， contents， 这个单词还可以做目录，例如一本书的目录就叫 contents。 接下来一个表达，存放 deposit， deposit， 这里存放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代表存放。那么另外一个名词的意思是押金，例如 If you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you must pay the deposit， 大家如果想租这个公寓必须要付押金。另外我们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有两种动词， save， S-A-V-E， 或 deposit， D-E-P-O-S-I-T， 代表存钱。那么取钱同样有两个单词， withdraw，W-I-T-H-D-R-A-W 或 draw D-R-A-W， 例如 I want to draw money out of the bank， 我想从银行里取钱。那么大家在银行开账户，那么可以用的词组是 open an account， A-C-C-O-U-N-T。 那么大家对银行的一些用语和术语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deposit， withdraw， open an account。接下来一个表达，捆起来 tie up， tie up， 例如 the robbers tied him up， 这些劫匪把他绑起来了。那么被绑住，被动语态 be tied up， 例如 he was tied up。 但是如果把某人绑在什么东西上，我们要用的介词是 tie somebody to something， 例如We tie him to a tree， 我们把他绑在树上，或者是 He tied the goat to a tree， 要用过去式。 案件发生时，警察通常会做一些调查，调查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它的名词是 Investigation， 例如 We must make an investigation， 我们要试着做调查。那么调查案件常用的词组是 Investigate the case。 下面一个表达是和方向有关的，向什么什么驶去 head for， head for， 例如 he headed for home， 他开车向家里驶去。 I headed for my university， 我开车向大学驶去。 紧追，穷追， hot pursuit， hot pursuit。 那么大家注意，使用这个词组之前大家一定要使用一个介词 in， 例如We are in hot pursuit of somebody， 我们紧追某人。那么大家要注意 hot pursuit， 它来自于动词 pursue， P-U-R-S-U-E。 例如我们可以在人生中 We pursue a goal in life， 追逐我们的人生目标。 根据工作需要，警察有时候是着便衣的，便衣警察 plain clothes， plain clothes。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clothes 发音不要在最后发出 z 的声音，一定在 th 这样的声音就结束。那么便衣警察现在在美国常见的说法是 police undercover， police undercover， under UNDER 空格 cover COVER 也叫便衣警察。 plain clothes undercover。有时候犯罪分子呢也会悄悄地逃掉或者是溜走， slip away， slip away， slip 代表是偷偷的快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escape， E-S-C-A-P-E 代表溜走逃走。 接下来一个表达爬行， crawl， crawl。 那么大家要注意，很多同学说爬，我们学了一个单词叫 climb， C-L-I-M-B，它强调的方向是向上的，而我们使用 crawl 强调手脚并用，例如 The baby was crawling on the ground， 小孩在地上爬行，所以要用 crawl。 接下来这个表达呢很有意思，中文呢是浇，但是它也可以用作用什么什么扫射， pour， pour。 嗯，这个单词使用的时候给人一种枪林弹雨的感觉，例如When the battle began， 当战役打响的时候， They poured bullets at each other， 双方互相扫射。 发生了火拼。好，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 robbery 抢劫案件。 Paris, January the 11th. An armored car robbery last night ended in a wild gun battle that left two men dead and a hostage seriously wounded. 首先还是一个新闻的短片， Paris January the 11th 发生在巴黎，介绍了地点 January 1月11号 An armored car robbery last night ended。 大家看一下，在第一句话中首先介绍了 last night 地点，那么大家也可以把它放在最前的地方，但这里要强调装甲车的抢劫案，所以说的是 An armored car robbery last night。 那么谓语动词ended in 以什么方式结束的，它是 ended in a wild gun battle， 以非常凶猛的枪战方式结束的。 that 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从句，那么这个枪战 left two men dead and a hostage seriously wounded， 这场枪战使两个人死亡，使一位人质严重的受伤。大家注意一下， left somebody deadand left somebody seriously wounded， 使某人处于某种状况中。我们也可以使用上文学过的 left somebody in critical condition。 The drama began when an armored car carrying the contents of safe deposit boxes to a bank was struck by a large truck, police said. The drama began。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很多听众会很好奇 drama 指的是戏剧，这里为什么要用 drama，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事件，因为很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幽默的因素，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使用的是 the drama 戏剧，也可以用 incident， I-N-C-I-D-E-N-T。 The incident began when an armored car，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装甲车它后面有一个定语 was struckby a large truck， 它被一个大的卡车挡住了。 was struck 代表是被挡住，被堵住了去路。那么同时伴随的动作，这辆装甲车里 carrying the contents of safe deposit boxes to a bank， 那么当时这辆车正运载着保险存放箱里的东西到一家银行。那么大家都会见到一些运钞车，我们也叫 armored vehicle 或者叫 armored car。那么因为之前犯罪分子知道会有这些值钱的物品经过，所以他们用自己的大卡车拦住了这辆车的去路。 在前面一课呢，我们了解到黑帮之间的一些火拼呢，是因为他们为了占领某个地盘，而这里面呢明显是要抢劫财产，而这起案件的发生呢非常明显是为了抢劫一些值钱的东西。 The bank guards were helpless when the robbers jumpedout of the truck and tie them up. The thieves used heavy tools and explosives to break open the armored car. 太猖狂了啊。 是这样的。The bank guards, 那么银行的那些押运员们 were helpless, 是非常的无助。When the robbers jumped out of the truck, 他们从自己的卡车中跳下来 ,tied them up, 把他们捆绑住了。那么代表应该是他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The thieves used heavy tools and explosives to break open the armored car. 那么这些贼，也就是这些强盗，使用了 heavy tools, 我们所谓的重型工具 and explosives, 还有炸药 to break open, 炸开了这辆装甲车。这里 break open 也可以换成另一个词组叫 force open, F-O-R-C-E。例如我们如果说小偷溜门撬锁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词组 He forced the lock 把锁强行撬开 A passing police car turned to investigate the accident As the men were removing the contents of the armored car Police said the three robbers fled on foot across a nearby highway 那么非常有意思 A passing police car turned to investigate the accident那么一个附近经过的警车过来调查这个事件 As the men were removing the contents of the armored car 当这些劫匪正在转移装甲车中的货品时那么一辆附近的警车过来调查这个事件 Police said the three robbers fled on foot across a nearby highway 那么这三位劫匪立刻步行逃走大家要注意一下 fled on foot 代表没有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 across 穿越了一个附近的 highway 大家要注意一下 highway 不代表高速公路它只是代表普通的公路如果高速公路我们要说 expressway EXPRESS 因为它在市区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公路 由此可见呢警察来的正是时候而劫匪呢也并没有就此罢休 Stopping a private car driven by a teenage girl three headed for central Paris with the police car in hot pursuit Stopping a private car 这个地方要注意首先它用的是 stopping 代表是拦住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使用了 ing 的句型代表是主观发出来的动作那么谁发出来的呢是 three 后面的 three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省略了 three robbers 也就是那三个劫匪他们拦住了一辆 private car 私家车 driven by 那么是被动语态谁开的呢 driven by a teenage girl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年纪在13到19岁之间 three headed for central Paris with the police car in hot pursuit 那么三个劫匪疯狂地向中央巴黎的方向逃窜而警车紧紧跟随那么 in hot pursuit 就像我们在警匪片中见到的劫匪的车在跑警察的车在追估计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追击场景那么大家在这个句子中要注意 head for 朝某个方向去跑去那么 in hot pursuit 代表是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警匪仓皇逃窜警察穷追不舍结果怎么样呢 A plainclothes policeman saw the car as it drove through the street of the Latin Quarter The policeman tried to stop the car but the thieves started shooting at him witness said 那么大家会看到这些劫匪非常不幸先是在搬运东西的过程中被一个 passing police car 来进行盘问之后在逃窜的过程中又被 a plainclothes policeman 见到了那么 saw the car as it drove through the street of the Latin Quarter 当他经过这个地点的时候见到了这辆车 the policeman tried to stop the car 他试图阻击这辆车But the thieves started shooting at him. 但是因为劫匪有枪，他们开始向他射击。Shoot at 朝某人射击。如果说 shot somebody 或者是 shoot somebody 代表击中某人，加了 at 代表朝某人的方向射击。Witness said. 那么根据目击证人的报告， 那一位少女司机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The girl hostage tried to slip away.Just as she was crawling away from the car, she was hit by a bullet. Police said she was out of danger at Central Hospital. 那么这位小姑娘作为人质是非常不幸的。The girl hostage